锵三人行，你们好。今天啊，这个徐老师有他文学界的朋友啊，今天给我们请来一个贵宾。我是这个久闻其名，也见过其文，陈村先生啊，陈村老师。 啊，不客气，不客气， 来，我说，这说是网络文学的这个什么教主啊，师爷呀、啊，是吧？ 对，他主要是前几年呢，在什么就是榕树下，他是艺术主监， 嗯， 是不是啊？ 不是 啊，我昨天查了一下你的黑材料，就是他就是在你们这个作家圈里，好像是最早上网的，是不是？就涉足网络的。 以工作的态度上网。 什么叫以工作的态度上网？ 因为我在网站是兼职， 嗯， 有责任 拿钱的 啊、拿钱，对，有责任。 大家都很羡慕那个艺术总监，钱不少。 哦， 他转型期啊。 那些网络作家呢是不拿钱的？ 网络作家他们都是自发的， 都是 愿意自己写，然后就说自己，他不叫作家，他叫网络写手。 网络写手， 以是跟我们那种老人家们区别嘛，他自己称为写手。那些写手都自己写，你愿意写，写了以后你贴到网上，然后你就成了网络写手。你跟别人说某某地方有我东西，理论上全世界都能看见，因为网是全世界通的嘛。 哎，那你当时为什么会这个投身这个行当？ 也是好玩啊，我觉得那么多的年轻人他们在那儿干嘛呢？想去看一眼，就是去知道一下，那么就去成为一个目击者吧。就我也不写，我也不是什么网络写手，那么就跑到那儿去看到，果然风景不错。那天那个很震惊啊，那个王朔那时候还是比较牛的时候， 是流氓我怕死的时候。 这是我们第一次发奖，在上海的那个五星级的饭店里边第一次网络文学发奖，一排老人家，什么钟阿成啊，什么王安忆啊，王朔啊，余华啊，就是那些中国的一线作家，给他们捧场去了。 哦， 我这种人也是拄着根拐杖的，反正歪的歪，斜的斜，那儿有一大排呢，啊，人们礼貌的啊鼓了两下掌，到叫到那些什么安妮宝贝啊，什么宁财神啊，那些所谓网络写手的名字的时候，掌声雷动啊。 对对对，我也听说这个盛况，就是好像他们这个在网上比这个职业作家就成了名的还火得多，是吧？ 对对对，那也不能比的，跟他们根本不能比， 这个根本不能比。 就说你自己以为自己已经蛮有名了嘛，出版社都要找你，那个什么报社也要找你写稿什么什么的，但是没用的。就这些人跑到网上去以后，有时候很可怜的，一看没人点你的东西，然后你搜了半天自己什么新闻也没几条新闻，这都很不好玩。 对，现在这个所谓点击率啊，是一个非常杀手锏，因为以前的知名度是没法衡量的，现在的知名度是可以量化的。比方我打陈村两个字，啪啪看他跳出来是多少，你有没有2000个，人家要20万，那你怎么办？ 对， 对不对？ 那就是要是比如说王安忆和这个安妮宝贝呢？ 肯定安妮宝贝， 安妮宝贝多， 哎，肯定安妮宝贝。 我有一次到北京， 而且安妮宝贝是个很安静的人，他不炒作的，就是他没有他自己不跳出来弄点什么动静，他没 那个什么穆子美那个还不是一类型的， 很不一样的。就是他好像他不避的，这人真是很奇怪，就是很早开始，他可能今天如果上网的话，还是网上人气最高的网络作家，但是他自己已经不愿意被叫做网络作家，他觉得这样比较狭隘的定义。 什么道理呢？你觉得他写的真的很特别吗？ 他得到很多人认同啊，他跟前代的那些人的写作有些不一样。前代人可能忧国忧民，我们要有很多道德，有很多纪律，有很多那种想要教育别人的地方。他可能不想教育别人，他就写写自己的有种忧伤，有种欣赏，写写某种类型的男人，写写那种自己穿的那种什么白色的那种布的裙子或者木头的纽扣，写一些这样的东西。而且从文字讲，他的文字品质比很多人都要高。 哦， 我也是北京那个广院的世纪大讲堂嘛， 嗯， 演讲完了就学生提问，他根本不问我这个张爱玲啊，什么王安忆啊，就问我安妮宝贝。我呢说实在话看得很少，我只能说我跟他一起吃过顿饭，其实吃顿饭还是他请，不过感觉上挺文静的一个女孩，对不对？还有宁财神是吧？ 宁财神我也见过 啊， 财神那时候王朔把他以为是北京人，他说的那个北京话比王朔说的还北京， 其实不是， 哎，不是，他是在北京混过 啊， 他现在一个个都比较乖了， 然后老婆都有了，那么要买了房子了，要在那儿干活了。 哎，他们怎么赚钱呢？他们就写这个东西赚钱吗？ 没有钱啊，所以那个很可怜的，就是那些人写完了东西以后，要么就网上很热，那么被那个出版商发现了，那么赶紧出版，那他可以有钱。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他写完以后也不行了，那么去改行干别的事儿，他可能去写电视剧啊，或者写点其他事儿。那么这样一来，成名的那些网络写手都逃走了，都没了。网上在中国比较成名的、比较有名的，像刚才讲的那两位，还有什么金河在啊，那个写《吴红传》的，像那个写那个《成都今夜别把我遗忘》那个慕容雪村啊，都 慕容雪村 通通逃走了，就 也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在网上成名，然后获利还得靠出版市场。 对。必须要这样，因为中间有个非常可怜的事儿，就是说所有的做网络文学那些网站，它是没有收入或几乎没有收入，极少极少的个别的，像那有一个网叫起点网，后来被盛大收购了，它那个起点网呢是靠那些奇幻小说，我弄出很多悬念，今天杀人了，或者一把刀在天空中，就像以前那个张伟小说里一样，杀下去不杀下去不知道，明天再说，但明天要看呢，请你付比如说3块钱起点币。 这有点像那个街头说书的，且听下回分解，下回是什么，先收一圈钱。 对，就这样，这也是做到成功极少。 那像你本来就是这个写过不少书的作家，那你还说像这种职业作家呀，王朔他们也都挺捧场的，但是你们怎么不参与到这个里边呢？但是你们好像又很感兴趣。 不，就只有我在感兴趣，他很多人不感兴趣， 是吗？ 那么这是很累的事儿。你想像我们的徐子东这种评论家吧，他是个职业评论家，如果他要以网络做写作作为自己评论对象的话，他就苦了，因为那是海量啊，那是 要看很多啊， 你要看多少， 还得整天跟人吵架。 因为在我们的传统的出版里边呢，是经过编辑筛选的，就编辑要了这些不要很多，然后把它出版了，出版呢给他们看，他们也在中间再筛选一下，他们就可以看。那么其实这个量很少的，他看不了多少。如果说你要没头苍蝇一样一头撞鱼，网上我估计现在你要所谓的文学诗歌什么什么都算，那几亿篇总有吧，你到哪儿去找去那个。 我觉得他做这个事情，他等于是这个纸媒，就是这个印刷写作的作家里边对网络文学的这个衔接的一个关键人物。我觉得是两个原因，一个呢他就是赶风气之先，陈春是一个很他样子好像这个哈，其实是一个对新鲜事物非常敏感的人， 样子不像对新鲜事物敏感的人吗？ 但是其实很，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你知道，有两个作家，一个叫史铁生，一个叫陈春，都是我最佩服写知青的，文字都最好。还有这两个人呢都有个共同特点，他们呢这个腿脚都不灵活。 对，我不知道是不是冒犯，其实我想问你，就是好像一直拄着这个拐杖，我在网上还听人说你有个外号叫弯人。 对，这是我自己写的文章，叫弯人自述，说说怎么弯的。 是怎么回事呢？ 叫关节炎，是一种叫强直性脊柱炎。 是下乡那个时候弄的？ 也不是，他反正你的基因里边就什么开关可能就歪了，本来人家指着12点，你就指着可能是12点10分了，他歪了一点以后就把自身攻击，就攻击自身，而不是免疫系统本来攻击敌人。 哎呦，你说的这个怎么让我有点联想起那个什么霍金的那种？ 跟霍金 有点像。他有好几次的非常获人同情，刚刚他台湾访问吧，刚才孙荣还在说他一路都特殊照顾。有一年我们上街游行，你知道有一年，他是走不快嘛，人家就给他弄了一个轮椅，从南京西路推到南京东路人民广场，一路老百姓对他鼓掌。 对对对对，那一般是 人家就非常感动了，对不对？ 我坐累了，我说我起来走两步，你不能起来，你坐在那儿， 你怎么能起来？我们就完蛋了， 别人以为你欺骗呢。 对对对，接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倒是正想跟你们两位都在这儿哈，这个现在作家们都干嘛呢？我很感兴趣，因为 我觉得好像作家已经离开我们很久了似的，就是大概在我这个上高中大学的时候，那文学青年啊，那时候很多这个作家诗人那都是我们的这个大明星了，那就跟现在这什么刘德华似的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感谢他，你知道 吗？ 我第一次跟我太太见面的时候啊，他就说他喜欢看他的小说，然后我就说我认识陈春， 哦， 这才有了第二次。 哦，是这么 回事。所以我一直很感谢。 一般都是靠哥们儿来去戏老婆的， 都靠那个这个啊。 但今天没用了，今天你跟那个小孩说啊，我认识陈春，他不知道。 但我要是我说我认识啊、芙蓉姐姐呢，有没有用啊？ 有用， 那可能 有用吧？ 要签名 啊，要至少我认识穆子美，不知道行不行？安妮宝贝也许能有用。 哎，你这就咱就说在网上，其实有没有一种这个人人平等的一种口碑？你比如说，你说这个网络作家，我就想起像穆子美、芙蓉姐姐，这算不算网络写手里边的一员呢？ 穆子美写过。叫移情书大概是 啊， 就写过那个，他现在你怎么说呢，其实所谓的作家以前是人为的定义啊，你是作家他不是 作家协会， 这个在大陆可能比在国外要更加严格，国外可能你写的书就是作家，哪有那么严格，那么在这儿就成了一个问题了。那么现在既然你写了就都无所谓的，就是你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而且你是又怎么着，又没人给你发工资了。我们这一代人是最后的贵族，最后的那种 写书还能拿钱的、 记得利益者就没有了，以后就不可能再养这样。 他们是专业作家，拿钱的，钱虽然不多，但是是专业作家， 对 不对？当初我还是他们那个专业作家评审委员会的。他们那些人呢，又要美国式的写作自由，又要苏联原来作家的这种待遇，对不对？ 然后我一上网，别人骂我的，其他不能骂的话，一句话他就会说你是御用作家 啊， 因为我是按理说应该自己在以前的香港我就皇家作家， 就政府给钱的， 哎对， 但那个钱不多。 那你说在网上这个写东西的，他的这个快感在什么地方？又这又不为了钱 了。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就知道有什么快感。按理说我们这种人，你写作不愁发表啊，人家找我写稿，我还写不了呢，写不了那么多。 嗯。 那么你想这样的人，我们一个朋友他也认识，叫吴亮，很有名的一个批评家。他这种人连电脑都不会用，他不会打字，但他会发短信，因为他谈恋爱不发短信不行啊，也不能。叫别人发，所以他那个发短信会了啊，他发短信学会了以后，他就说他要说话，在网上说话，他就把短信发到我的手机上，然后由我去贴在那个论坛上。 嗯， 那么你想这种人，包括那个李锐那样，是也是中国非常好的小说家，他就说只要能好好说话，他不要钱呢，钱都不要，而且吴亮那么起劲，在晚上老盯着，有时候什么东西发过来以后跟我说，我刚才发给你了，你赶快贴啊，贴了我在那等着。他的快感是什么呢？以前你要三审，以前我发的最快的稿子，我半夜十二点写完那个踢足球稿子，明天天亮卖报的时候有，那是最快的。 嗯， 就世界杯期间， 哎，那是那个就是留好版面等我的。那么其他的情况下，一般的说起来都要过几天或者几个月什么的，还要三审。就是说他有责任编辑，有编辑部主任，有主编，都要三审，而且有很多不是说你政治的问题，他是趣味，就他趣味跟你不一样。我们那些作家们，像什么以前的很有名的马原啊、残雪啊，那些都是苦孩子啊，都是因为趣味不投。马原出第一本书的时候感动的要下泪啊，就是说他终于有第一本书了，像孩子生出来一样，好不容易，好不容易。 哎呦， 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说，网络把这个 网络 检查制度、出版检查制度的一部分， 他就没有了，就没有审稿的。他你愿贴你就贴着，要你实在是写的不像话，可能把你删掉。但贴的时候是事后审的，就是说他贴的时候没人会管你。 但会不会也带来一个情况，就是说泥沙俱下，而且你是越出位才会越引起注意呢？ 那肯定是这样，就是说你要有些话题。有些话题就天然的有人会去。我在出来前，这次到台湾以前，我在网上再开始写一个叫性笔记。 我写的 ，我就说跟色有关，跟情有关，跟色情无关。但是尽管你跟色情无关，我写的非常卫生，那么 还是这个题目就很多人， 哎，就是还是有很多人愿意要来点一下看一下。 看来性还是广大人民感兴趣。 你知道莫言那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呢？ 是是是， 那个私下的书摊就进了很多啊。 嗯， 进了以后把他大骂。原来他里边的丰乳肥臀跟女性一点都没关系，对不对？那祖国山河 啊，也有个别的字句，嗯，我也注意到，一般人挑着看，哎，但是你现在说你在网上游历了这么久啊，有什么觉得你觉得让你印象深刻的？因为这对我觉得还算个这个半陌生的世界。 印象深刻嘛，就是大狗小狗都能叫嘛，就谁都能说话， 嗯， 但是。是讨论不出真理的，就是也没有结果的。我们三个人在这儿说说，也可能说的不会太过分，不会太走火。我在生活中活了50多年，从来没有一个人见我上来那个私生子啊，我没有什么什么的侮辱师长啊，我没有什么，你不可能啊，每天去解释，不可能解释。但你不可能解释的时候，你就是真的。 他现在也是逆潮流而动，他现在弄了一个小众菜园呐、啊。 嗯。 反动啊，不让人家进。这一般的网站就是你要发，我要发就发了吧。他得他审批，他自己弄出来的一个审批，还有很多人捧场，很多人追着看，对不对？ 对，有很多人看。 为什么你要这么 很多那种 逆历史潮流而动？为什么？ 很有名的那些老先生们或者什么的，他们不愿意出头，但他们都会来看你。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这是很讨厌。我举过一个例子，我就说。如果网上有一个人他非要把月亮或者太阳说成是方的，你真是没办法。 什么意思？ 按理说月亮是圆的，月或者有时候会缺的，但太阳是不缺的，始终是圆的。 嗯， 对吧？那么人人知道的常识他可以说成不是这样，他每天在那儿说月亮是方的，太阳也是方的，那么你作为一个正常人，我是不可能跟你每天来说论理一番。你可以说怎么怎么是圆的，怎么怎么是方的，那么你要跟他讲什么道理，讲什么学术，这都是多余，他是捣乱， 吵不过他、哎、是吧？ 那么当他有天说除了月亮不太阳不是圆的，也可能三角形的，多边形的，也可能是绿的，是紫的，是什么什么的，你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永远比你有精力，永远比你 有时间 快，永远比你啊就是兴致勃勃。 哎呦，这所以还不是真理越辩越明啊，而是打乱仗。 这是专政，这是网上的民主的专政。 网上民主专政，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听你这一番话呀，我有两点感想。 嗯， 一点感想啊，其实就是说这个人呢、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就有这种发表欲啊，就是你是无名小辈的时候，但是呢，那个时候反而心态啊，好像是最纯洁的，有所抒发，想写点什么东西，然后特别希望被人看到。我们那个时候就只能跟周围同学看一看，但是现在有网络，一下就看。可是你看，也就发现这个规律，你要引起众多人关注了。蓬蓬你出名了，但是呢好像这个事儿就变成他又不能赚钱，你的这个稻粱谋啊，你的这个生计怎么办？然后我就看像慕容雪村什么就开始走向这个纸面上的这个书了嘛。 对，他们都逃走， 都逃走了。 不过也许你说的对，那个可能最符合文学的本意，就是说人有自己觉得与众不同的东西，他就把它拿出来发表。其实这个名啊利啊，这都是后来的副产品，对不对？所以我常常在网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人的日记， 嗯， 真的写得很好，文字写得很好，他就引不起注意，他永远不会成为性笔记啊或者是芙蓉啊这样的热点，但他其实写得很好的，他在写他自己的生活。我有学生啊，他们就把每天上课那些点滴就写下来，他没有任何的利益，他全身心的投入，是不是说这种很符合文学的本意的呢？而我们本来是异化掉的呢？ 不是，你本来异化， 因为我们当初你想，我们为了发表一篇作品，我们很荣幸的请到收获的办公室，有编辑跟我们谈，然后作协的啊上面的老作家来关心，然后几经修改，最后发表，你就成为作协会员。这个整个一个过程，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说不定 反而是某种异化，他已经离开了文学的本来的用意， 本来就是荒唐的。你想你一个人写的东西要那么多人看干嘛， 还要那么多人批、 你要变成窦文涛，然后最好大家都来看我，然后其实看他是为了卖广告，而且你写文章不卖广告要那么多人看看什么的。 对，而且窦文涛的经验是看得多骂得多，爬得高摔得狠，就是还有这么一个问题。但是当人人都有这种很纯洁的抑郁，又有了这么网络这么一个很大的自由市场的时候，你如何引起别人的注意成了个问题。你像现在好多像这个作家，有一些学者说他们不接触网络，就是因为我太忙了，我的时间得用来选择精品，可是在网络上这个泥沙俱下，我无法这个判断，会花费我很多时间。 它会有一点差别，就是说你可能到，比如说我有时候到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子夜快车。